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恩琪乐活玩家。 我哋咧成日话一个人好努力去做嘢吓，咁某程度嚟讲系一个优点啊， 一个称赞啊， 一个称赞啊。但系真系有时候你努力到过火，努力到唔晓停咧，咁啊分分钟可能系一个问题。即系尤其是咧，我唔知阿 Winnie 可能身边都有，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个系好多香港人嘅一个病态嚟嘅。 系啊，咁我哋由细到大都已经灌输咗，就系你要努力读书啊，努力做嘢啊，努力要供一层楼啊，或者努力要等你嘅小朋友可以望子成龙啊，有一个好嘅下一代啊，好嘅前途。咁细到由细到大都已经被灌输咗呢一种知识，所以我哋下意识就会觉得我哋所有事做所有嘅嘢都要习惯努力，要奋身去做，唔单止系要出七成嘅力，有时甚至系出120% 嘅力先至可以做得好呢件事 啊。不过咁嗱，即系嗱，你咁样讲话灌输还灌输啊，咁但系听唔听又系另一件事嚟嘅。即系好似我而家接触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年轻嘅朋友仔，你知，因为我枕住有时候同佢哋一齐玩啊。傾偈啊咁，咁其實佢哋即係而家嘅心態咧，好多都係覺得，唉，使乜咁認真啊？ 認真變輸了 咧、啊。好多嘢，我爸爸媽媽真係佢哋嘅諗法就係爸爸媽媽會為我哋啊打點噶啦。咁所以嗱，雖然係即係我認同你頭先講嘅，就係你話，細細個嘅時候，我哋嘅爸爸媽媽都或者會灌輸話你要努力做嘢啊，即係吃得苦中苦啊， 方為人上人 咁啊。呢個細細個我屋企人都咁同我讲啊，咁但系实际上面而家有好多小朋友都好醒目嘅，佢就系话：喂，唔使承受嘅苦楚，何必要强求承受呢？即系你冇人话一定要去咁样经历磨练先至会成长噶嘛？ 都系，同埋佢哋而家系更加用一啲第二啲嘅方法，或者用一啲舒服嘅方法，但系达到嘅目的其实都系一样 嘅 啫。 或者系啦，咁但系我想讲嘅有时候咧，即系我哋所谓付出咗个努力咧，而系不自觉地咧系唔晓停嗰一个嘅状态咧，系讲紧好似嚟话，我同阿 Winnie 可能身边都或多或少有啲朋友，即系可能系到咗我哋呢个阶段啊，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就会容易见到一啲嘅，即系例如系工作嗰方面啦，有啲朋友咧，你可能你见到佢咧。佢真係唔曉停，做到係點樣唔停法呢？係連屋企都唔返嘅。 吓、啊、真係喺公司扎營喎。 喺公司扎營啊，又或者可能係喺公司，即係可能會覺得呢，哎，我 project 接 project， 總會有做唔完嘅工作，但係呢又覺得，哎，可能我就算返屋企真係瞓一瞓嘅啫。 嗯。 跟住呢第二日又係最早又係返嚟做嗰個啊咁。咁我初初呢我都喺度諗呢，究竟點解會咁有動力去做嘢嘅呢？即係有時候你會覺得話長命功夫長命做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做唔晒㗎嗰啲嘢。咁但後咩我發現呢，了解之下，即系嗱，佢当然系有某个目标系想去达成，喺工作层面上面咧有某个成就佢想要去达到，呢一个我见到系嘅，但系并唔系佢努力嘅全部。咁同时之间咧，可能亦都可能因为佢系即系逃避。即系原来咧，我发现咧，佢系其实几唔中意翻屋企嘅。 哦， 即系慢慢佢就会觉得，如果翻屋企，即系可能你知啊，家家有嗰本好难念嘅经噶啦。 嗯， 即系可能我唔知佢屋企 怕老婆。 佢又 怕屋企人， 只系怕老婆啊，定因为咁啱咧，即系佢老婆啊，又同即系佢阿妈啊啲一齐住啊咁样咧，咁、 啊、 即系我唔知系咪翻到去又唔想见到即系吓啊老婆同埋阿妈咪之间有好多嘅摩擦，又唔想做嗰个磨心咁，咁系咪因为咁嘅缘由就好多时候都即系避得过嘅话， 就唔留屋企咧，嗱好彩佢未有小朋友，就有埋咯，我唔知佢点搞嗱，咁但系 anyway， 咁诶呢一个状况咧，我就发现究竟嗰个努力嘅成就系因为佢系想去达到某啲嘢啊，定系因为想去逃避某啲嘢咧？有时候我哋都可能即系捞埋一齐嘅。咁啊，不过今日咧，我哋就讲下啦，即系嗱努力呢一样嘢。究竟是不是一个优点来的，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某程度来讲冇理由不是啊，即是很多人都说喂 Kenny， 你不是啊，这件事都要看不用啊嘛。但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是怎样呢？ 很多人呢就是不停地努力啊，就算我讲他不是逃避，他真的很积极努力想去经营一件事。 即是例如工作或者是感情关系。 我先讲工作先啦，你身边有没有朋友试过做嘢做到身体唔理，挨到坏晒，七劳八伤，跟住开始咧就枕住频频就系进出医院咧。 哇，真系一地都系噶，同埋佢哋工作嘅时间咧，哇，已经唔讲系我之前嗰啲十八楼C座前辈咧，佢哋系讲系朝九晚十一，星期一到星期七，佢哋讲紧嗰个时期咧，就真系每一日都要努力，要开几场广播剧啊，咁甚至系冇休息嘅时间咧，翻到屋企可能真系净系唞几个钟，冲个凉，换件衫，恰一阵就已经要即刻翻公司啦。咁同埋就算去到而家我呢一代咧，都身边有好多朋友就系、是、都照系 keep 住呢一个咁嘅工作时间，真系朝七晚十一咁滞，系朝头早七点做到夜晚七点。你见到佢哋个样咧，系由啱啱一开始做嘅时候系都叫做容光焕发啦，去到做咗四五年嘅时候咧，你 feel 到佢嗰种系啲抬头咧多咗好多啲名目嗰啲诶蓝莓素啊，或者系维他命 C 啊，要增加抵抗力啊，又或者维他命 B 集啊，咁样要抗疲劳。见到越嚟越多呢啲保健产品咧，同埋大家倾嘅话题咧，都系有咩方法可以护下自己嘅肝啊？因为实在通顶啦，又或者系工作时间太长啊，令到自己嘅肝一日有啲吃不消啊，真系。 系啊，即系有时候你会见到啦，即系尤其是我哋可能接触都系比较圈内一啲啊，即系无论系幕前幕后嗰啲咧，幕后嗰啲尤其是都好癫嘅，系真系、 啊、 你例如话做电视嗰啲又系啦，一开厂又唔知吓、 啊，望起上嚟真系冇天冇地 嘅， 真 系。即系咩一五啊，开到二七嗰啲咧，哇，真系人都癫啊，唔系讲少。咁、啊、但系我就系话，即系你呢一种嘅生活咧，又唔系一段时期嘅，即系可能系持续，好似阿 Winnie 头先讲啦，一持续咧就持续好几年嘅，咁但系在于你嚟讲就系话我而家嘅努力，我而家嘅付出系为咗更美好嘅将来嘛。咁、但系我又真系一个啊，即系身边有好多朋友我见过，甚至乎有唔少嘅前辈你见过咧，就系、是、你冇错，你望住嘅就系你嘅将来。咁、你不停而家好努力啊，奋身咁样去争取啊，希望有个更好嘅愿景出现啦、啊。 系。 咁但系当你不停奋身啊，喺呢几年挨坏自己，你嘅努力付就付出咗啦，究竟仲有冇嗰个将？将来咧 系啦，你有冇命享咧？真系 真系不得而知，因为你其实即系你见到好多前辈啊，或者啲朋友都系嘅，曾经经历过呢个阶段咧，佢就会同你讲啊，年轻人。人生条路是很漫长的，有时候你真的要在工作和在你的生活里面呢是要拿个平衡。即是我们讲的有时候呢即是 work-life balance,、不是只是讲的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加工作啦，但是工作以外的时间是不是尽情享乐呢？又未必，可能是讲的那个的即是怎样去作息啊。即是当你可能是工作的时间你固执是要工作啦，但是在你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是享受生活之外，因为为什么享受生活我们讲的、都是其实是令到你自己有一个的作息时间， 有个好的循环。 是啦，即是有时候你不是做事，当例如假设你可能轻轻松松歇住，哪怕你是看下电视又好啊，看下书又好啊，听下音乐又好啊，那一样东西其实都是给你自己的脚步稍微停下来嘛。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的身体就强迫你停下来，即是怎样呢？病啦， 系啦， 即系当你要个身体强迫你停落嚟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唔好嘅征兆嚟噶，已经系。 系啊，同埋如果作为一个上司啊，又或者老细嘅角度咧，见到你哇日日夜夜都就咁朝七晚十一咁样喺个公司入面，除咗晒公司冷气之外咧，其实喺佢哋角度咧都唔系一件好事，系望落去就会觉得啊，你咁努力为公司啊，真系多谢你啊。咁但系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可能个印象未必咁好，因为你日日都要 OT 做咁耐。是不是真的你的能力不是很够啊、或者你的时间管理做得不是那么好，结果搞到你要做到这么多个钟要 OT 那么久啦，同埋 更加未必放心啦。你已经做咁多嘢啦，我点敢俾咁多嘢做你啊？就算有个新嘅机会摆喺你面前啊，都未必系你攞到嗰个啊！真系。 但系呢个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嘅，喺一啲公司啊，因为咧，即系我有时候咧，即系接触嗰啲唔同嘅公司啦，即系有时候又听一啲唔同公司嘅朋友又分享啦，即系你发现咧，唔同嘅公司即系有唔同嘅管理啊！阿转头翻嚟又讲下。 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 乌家人，恩琪，乐活玩家。 讲起唔同公司嘅管理方法咧，咁头先 Winnie 又提到啦，即系有时候你喺一个嘅办公室入面啊，逗留嘅时间好长啊，即系你好愿意 OT 啊，就算你 OT 都好，你唔要求公司补水， 系 你指望就系我而家嘅付出咧，希望公司留意得到啊嘛。嗱，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咧，唔系间间公司咧。都会觉得啊，你咁样做咧，好抵得谂，即系好为公司着想，好多劳多得。 谂住升你啊嘛， 系啦， 算啦， 未必嘅嗱。的而且确有一啲就会系觉得咧，就系、是、会好欣赏你，觉得哇，你咁抵得谂，咁挨得啊， 系啊， 即系有时候你知啊嘛，有啲嘅铺头或者有啲嘅公司咧就好欣赏噶啦，哇，你咁做得。即系一个嘅即系大将嚟嘅，于是乎就系咁呃嘢俾你做啊，而你好抵得谂啊嘛，你又唔计较啊嘛，咁、有啲公司可能会中意嘅，但系亦都有一大部分嘅公司咧，就好似 Winnie 咁样讲啦，即系佢会觉得咧，一个人佢如果即系工作以外的时间都依然留喺公司嗰度做嘢嘅话咧，点解咧？系因为佢嘅个人能力嘅问题啊，定系即系因为工作上面嗰个嘅即系要俾佢负责处理嘅嘢，实在系多到佢根本就处理唔晒咧？咁再同时之间就系睇下啦，即系好多时候就系睇佢做事嘅效率啊、办事嘅能力啊、种种啊。咁再之后就讲啦，因为你一个半个其实都冇所谓嘅，但系如果你讲紧当成个 department 就系因为你知啊，呢一个系一个唔好。好啊！好多时候点解头先阿 Winnie 讲就话嗰啲公司咧会开始谂就系话嗰啲资源控制啊？ 系啦， 哇！你咁多人留喺度，咁啊搞到我哋公司嘅资源咧，即系话啲灯油火蜡啊， 开多几个钟冷气啊， 咪用多咗咯。咁嗱，但系其实本身一个半个就冇所谓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嘅恶性嘅循环。点解咧？因为往往就系当你见到身边有个同事，佢又点样都唔肯走啊！你好唔好意思走啊？你唔好意思走，你又於是乎又繼續留喺度，留喺度陪佢一齊鬥磨爛隻咁啊！跟住後屘咧，大家又望住啊，究竟喺老細房入邊嗰個老細，佢又走唔走咧？咁佢又唔肯走喎、啊，咁於是乎於是啫，大家就即係停咗喺度啦。咁但係咧，我真係聽講過，即係例如有啲好大好大嗰啲公司嗰啲管理咧，佢要焗你哋走嘛，就是、因為覺得首先呢樣嘢冇效率先啦、啊。如果係有效率嘅話，佢要硬性規定辦公時間以內你哋要做好曬你哋嘅嘢， 或者辦公時。时间以外咧，即刻熄冷气。 呢、這、一个咧， 锁埋门 都唔系，通常佢都唔会咁样样嘅。咁呢个因为比较唔人道。 有啲朋友真系有啲公司 系 咁嘅。 但我接触嗰啲咧，就通常都会人道啲嘅，即系佢唔系会熄冷气赶你走，佢系咧即系会同你讲就系话你总之要喺嗰个办公时间以内咧做好晒你哋嘅嘢。呢、這个系一个效率嘅表现。如果你系超时嘅话，证明你哋嗰个 team 啊。系冇效率啊！咁於是乎做老細嗰個咧，佢就反而係真係規管啦。我點樣令到我下面嗰啲嘅下屬咧做嘢係有效率完成？咁亦都咧同時之間咧就唔會留低咗喺呢個辦公室入面咧，就係、是、有呢啲 OT 呢啲嘅咁嘅狀況出現啊。咁其實慢慢咧你就會發現啦，喺一個咁樣嘅營運管理入面咧，相比起有一班即係可能好願意 OT 啊，不停搏殺嘅人咧，大家做出嚟嘅嘢咧，你會發現。原来前者在一个指定的办公时间以内全部完成他们那个工作效率和出来的成果呢是会比另外一边呢即是在 OT 的时间在磨那些人呢是做得更好的。 是。 其实都不难理解的因为首先就是你如果在 OT 时间你不停这样继续在磨在做的话呢其实长此下去那个即是效率会有受影响的。 又开始累啦。 又开始累啦你每天在做的时候唞又唞不够跟着第日回到的时候又要除你除了哪有 energy 去俾嘢出嚟咧，咁如是者咧就辛苦啦。尤其是系做嗰啲咧，即系好讲求创意类型嘅嗰啲工作。即系如果你话每日我系 routine 嘅，即系举例啊吓， 打字入资料。 系啦，斋打字入资料嘅，唔使用脑嘅，咁就梗系冇乜太大嘅影响啦。但如果你讲紧嘅就系你每日都真系要思考，话要去掉啲嘢出嚟啊，要即系。 变一啲嘢出嚟嘅嗰类嘅工种嘅话咧，咁就唔能够咯。 嗯，咁同埋其实我相信有一部分即系会热爱加班，又或者系经常会加班嘅朋友，都有一个心理咧，就系可能会塑造一种咧。公司冇我唔得噶，啲嘢咁多嘢咧做唔晒噶，咁所以就 keep 住令到自己去加班啦。但系其实某种程度上咧，可能系一种焦虑啊，即系觉得如果我喺公司留唔够一定嘅钟数，即系如果我留唔够九个钟咧，会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咦，点解我冇嘢做嘅咧？甚至佢哋可能系真系冇嘢，会揾啲嘢嚟做，令到自己咧可以喺嗰个公司入面可以留得更加长嘅时间。我谂有一啲朋友真系识得系会出于一个焦虑，佢会觉得系甚至系鄙视。哇，点解佢可以准时收工噶？佢对于呢间公司有冇热诚噶？咁所以会。间接其实会唔会影响到啲职场一啲同事间嘅关系，咁就唔知啦。咁但系呢一种我谂其实都会有一种恶性循环，就系觉得自己应该要摆好多时间喺某一方面，例如系工作上啊，而令到忽略咗自己一啲生活上，例如你头先所讲嘅 work life balance 啊，呢一啲佢哋反而就会觉得应该工作嘅嘢就要全力以赴、拼命三郎咁样做到最好，而忽略咗一啲可能身体上啊、人际上啊、其他方面嘅嘢啊。 不过呢个我就觉得即系安全感嘅问题啦，即系有时候又系嘅，你就算你见到可能有啲嘢你已经做足晒噶啦，咁但系咧你都会觉得，咦死啦，我系咪已经做足咗嘅咧？我自己自问我做晒啫，但系人哋系咪咁睇噶？于是乎你又会即系喺度左抄抄右抄抄啊，明明即系大家侧边嗰啲人仲好似好努力咁做紧嘢，好似点都要揾啲嘢嚟做下咁样样噶嘛。不过呢个咧，反而头先 Winnie 咧提醒咗我，好得意嘅。头先你讲过咧，个几大嘅矛盾位嚟。 奴性， 因为咧，我想话头先咧，我哋就讲话有时候咧，有啲公司佢就唔中意见到你 OT 嘅，即系咧想你喺即系工作时间做好你自己份内事，咁工作以外嘅时间咧就准时收工系最好嘅。咁但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公司嘅老板咧，佢又真系希望喺你应该出现嘅时候又见到你嘅、哦。嗱，即系有啲人自问就好似好叻嗰啲咧，即系话，人哋用十个钟头做嘅嘢，我三个钟头做完啦。 系咯， 咁我其余七个钟头使鬼留喺公司咩？嗱，你咁样谂又系错嘅。 错啦， 因为咧，我想话，好大部分嘅老细咧。又鍾意见到你应该工作嘅时间系喺办公室入面嘅。 系。 即系嗱，有边一啲人你最怕老细系见到系最唔鍾意嗰啲嘅下属嘅呢，就例如做 sales 嗰啲。 啊。 我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呢就系啦，佢系做 sales 嘅。咁呢佢真系好能干啊。即系好啦，每个月呢佢都交到佢要交嘅数出嚟。 系。 咁照计其实老细系耐佢唔和嘅。咁但系老细成日都嫌佢呢条友虽然佢系叻，但系问题就一定有啲位呢就偷鸡。如果佢愿意再即系奋身啲去做嘅话咧，理论上条数应该可以再靓仔啲嘅。咁、 哦、 因为咧但控制唔到嘛，加上咧呢一个下属咧，经常性就即系唔喺公司啊，佢话就话出去见客咁样样。咁但系实际上面你即系每日见到佢嘅时间可能得个零两个钟咁样样啊。咁有时候咧，佢话老细咧，即系呢个朋友同我讲翻啦，佢话老细咧都想佢多啲时间留喺公司嗰度，即系有时候话我出去见客啊，老细话又见客。我同你一齐啊，咁样样，真系去到咁嘅地步咯。咁、所以呢一啲位咧，大家真系作为打工仔啦，应该都系要留意一下嘅。 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 努力是一件好事，但是过分的话呢就可能会有少少有反效果的出现。即尤其是我刚才有讲的工作啊，工作以外经营人际关系呢过分努力啊真是很容易有反效果的。 是啊。 即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是什么呢，例如说追女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例子啊。 哦、是啊。 我想即听个收音机的你啊曾经追过女仔，尤其是追一个佢不是特别对你有好感的女仔。而你好努力咁样咧，不停献殷勤俾佢， 讨好佢， 讨好佢啊，取悦佢啊，点样都好啦。最后尾你会发现咧，吓点解我越系即系付出，就反而系将对方好似拱得越嚟越开嘅咧？ 系啦，即系歌都有得你唱。 努力为你好得不到分数就系呢一种情况啦。 哇！点样突然间咁有感受啊，Winnie 姐啊，咩事干啊？ 唔系咁，但系其实真系会有嘅，尤其是即系人同人相处嘅嘢，即系要贵乎一个坦诚或者大家夹唔夹啊？因为好多时唔知道你有冇即系身边有啲朋友例子咧，就系、是、一对男女喺埋一齐咧，好多时为咗希望可以取悦对方咧，而希望改变自己去迎合啊。例如，哦，原来男朋友咧中意短头发嘅女仔，咁我留长头发，咁我不如剪。短咗佢啊，又或者系个男朋友讲话唔中意啲女仔咧咁情绪化，咁我就努力去塑造自己一个好独立嘅形象啊。拎行李咧拎到几重咧都唔使你帮啊，就算食饭咧都一定 A A 制啊，行李咧就一定要各自 plan 好自己嘅行程啊，甚至系我就算系夜收工啊，我自己心入面几惊都好，都同你讲啊唔使啦。我自己翻屋企得噶啦，咁但系呢件事即系过咗一段时期啦，我有朋友就系处于呢一个情况之后咧，佢同佢男朋友散咗，原因就系话嗰个男朋友咧，佢同另一个女仔有路，咁而嗰个女仔咧，正正就系同呢一个好独立嘅女仔朋友好相反，就系样样嘢都好嗲啊，样样嘢都希望个男仔去帮手啊，咁结果佢哋嗰个分手嗰个转捩点或者嗰个中间个爆发位咧，就系话佢觉得。个男仔觉得个女仔太独立啊，我觉得自己好攰啊，我唔需要照顾你吓，跟住结果个女仔就会觉得你明明开头话唔鍾意啲人咁情绪化，咁结果你系因为我唔情绪化而放弃我而同我提出分手吓，咁我咁努力之前努力付出咗改变自己嘅性格形象又系为咗啲乜嘢啊？ 系不过咁即系嗱，我觉得首先咧，你如果讲你呢个 case 嘅话，即系尤其是去到分手，嗰、那个男仔讲咩都系一个藉口啦。即系你话独立嘅话，就话你过分独立，跟住你其实系即系依赖嘅话，你亦都可以过分依赖嘅啫。即系我就系唔中意女仔咁黐身啊，咁于是乎我同你分手亦都不为过。不过我又认为系咩咧？有啲时候的确啊，即系一段关系入面，即系会唔会受到影响都可能会嘅，毕竟男同埋女，男仔可能都会倾向就是有时候咧，希望自己啊有个存在感啊吓， 会被依赖， 系啦，会被依赖啊嗰种咁样样啦。不过我觉得任何事都系不能够太过极端，即系独立其实你为嗰个男仔好咧，你话啊有啲嘢唔想惊动到佢咧，咁就尽量唔惊动到佢咧。嗱呢一个原意系好嘅，但系你话完完全全做到好似我唔需要佢嘅话咧，咁其实个男仔自己嘅形象都好低落嘅。我真系坦白讲，嗱调翻转都系。你话啊，我咁我依赖佢咯，又有啲咩唔识啊，有啲咩要帮啊，全部都搵佢做咯咁。 嗱， 咁调翻转个男仔可能又会觉得好烦、啊。即系嗱，我觉得有好多时候咧，你真系要喺适当嘅时候要攞到一个平衡线嘅。咁嗱，当然我认同阿 Winnie 头先讲啦，就是、有啲位就系你唔需要自己过分努力去即系尝试去付出嘅， 求全 系啦。你其实可以真系开心见成，系同嗰个另一半讲啊。即系因为头先嗱，我哋讲。呢个关系大前提就是佢已经是你的另一半嘛，即已经是另一半的时候，某程度即是咩呢，你的缺点佢都已经是开始包容和接受， 是 即是佢不可以只是欣赏你的优点，跟着你的缺点就完全是不理，我发现你有缺点的话分手啦，即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关系都经营不到下去的嘛，所以某程度来讲去到如果是男女朋友或者甚至乎是夫妻关系的话，我就觉得不妨开心见成可以讲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讲紧嗰种嘅努力付出，系你哋未开始嗰段关系，嗱嗰个情况真系惨啦， 就真系湿滞啦呢个。 因为嗰个情况系咩咧？嗰个情况系你好想得到啊嘛， 系。 咁而你觉得我为咗要得到一件事，由细到大，头先阿 Winnie 都有讲啦，即系阿爸阿妈灌输就系你好想得到一件事，咁你咪努力咯，即系例如话你可能想入边一间学校咁努力读书咯，啊你有时想做咩工作嘅话，又系而家努力啦咁。咁嗱，即系你觉得有好多嘢就系我想要得到，我而家就要努力。咁同樣地，你 apply 落去，我想追到呢個女仔，或者我想博取到呢個男仔嘅歡心，咁我於是乎就覺得，咁我努力做啲嘢啦，咁，咁於是乎你就會即係可能係啦，頭先阿 Winnie 講嗰啲，你就全部走曬出嚟啊，例如獻殷勤啊，買呢樣買嗰樣啊，其實已經錢又唔係揾得多噶啦，咁但係為咗勉強自己啊，喂好啦，努力啲，即係搏殺揾錢啊，咁啊買埋啲嘢啊，又或者甚至乎係改變自己啊，明明自己可能中意長頭髮嘅，夾硬要剪短頭髮，明明自己咧。就是一个比较即是独立啲嘅人嘅，忽然之间要学下点样小鸟依人啊呢一啲，去改变晒自己原有嘅性格同埋特质咁样样。咁但係我会觉得就係有啲嘢你改变咗之后 你同佢，我当啊，即系我纵然啊，我当最后尾真系俾你得到啦。你系咪谂住一路都维持住呢一个嘅形象状态？ 呢一个假面具你仲要戴几耐咧？ 咁样嘅相处又系唔系真系开心先？即系我反而觉得就系、是，如果对方喺即系大家开始接触嘅时候，佢即系欣赏你嘅性格，觉得同你喺埋一齐自然系开心嘅话咧，咁、我觉得大家不妨再发展落去，我觉得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要完全改头换面啊，好似即系做卧底一般咧，过住另外一个嘅生活咧咁我就会觉得你嗱呢一啲时间嗰、那个努力呢，你越系努力只系越令到自己辛苦嘅啫。去到一个阶段我真系觉得适时系要学到点样去放手囉。 係呀，同埋太努力呢好多时呢未必真系收到个效果，即系例如你努力献殷勤，但个女神未必去拜你。例如你去努力等自己恰着啦，因为有阵时会失眠㗎嘛，你好努力叫自己瞓呢，好多时最尾都真係瞓唔着。係、啊，咁同埋尤其是你头先讲嗰个即係爱情呢一个角度呢，好多时就係太努力呢，但係得唔到回报嗰下呢，好容易就出事，就係、是、恩爱成恨，就係点解我咁努力，我摆咗咁多心机喺你身上，但係你点解唔回报我，你唔认同我嘅努力，呢一种呢就反而係变咗一个好恐怖嘅角度啦，真係。 呢个我成日都觉得大家有个误解囉，即係应该咁样讲，其实唔係话全部人都系，但有部分会諗歪埋一边嘅朋友真係会觉得爱情呢就好似你入去超级市场买嘢咁啊，即係例如话我俾咗钱就应该我会得到嗰件嘅商品吓、啊，即系嗰件商品可能咧系海鲜价嚟嘅，而家讲紧嘅就系话我$5买唔到咧，唔紧要，我再储多啲钱，我$50去买，咁我总之我不停咁样样储钱啊，不停咁样样俾出去嘅话咧 ，eventually 我会得到呢一件嘅产品， 点都会买到样嘢翻去嘅， 我点都会买到呢样嘢。咁但系当有一日咧，你发现吓呢一样嘢原本我俾咁多钱去买，但系竟然嗰个人用平我吓十倍嘅价钱就攞到翻屋企，跟住你就会好嬲啦，喂，点解呢个世界咁唔公平啊！咁首先我就要话俾你知，爱情本身呢样嘢就唔系你付出得越多就可以得到嘅一件事翻嚟嘅。 系啊， 即系呢一个我谂，好多人都希望系咁样样，因为咁样件事就变得好简单。 嗯， 即系任何事，只要你付出嘅话，我原来 eventually 就会有回报嘅。这个我谂系呢个世界入边可能，哇！如果系咁嘅话，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到。 嗯、 但系现实就系有好多嘢唔系你付出就会可以得到嘅。而爱情啊、感情状况都系，尤其是讲紧一啲双向嘅嘢，呢啲嘢系讲紧咩你情我愿啊嘛。 嗯、 即系我系我俾出去，同时之间人哋都要咁接收，接收完之后佢要肯回应。咁呢一段关系先至能够健康发展嘅。咁如果当对方同你嘅步伐系唔同嘅话，真系你单方面努力系冇意思嘅。即系你有时候呢反而个努力呢唔系点样样再进一步啊。系努力同自己讲，我哋稍微停一停，甚至乎再褪一步睇一睇个大环境个大图案系点样样，先至諗下一步点做囉。 乐活玩家 转头返嚟继续。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咁啊！今晚嘅两难题，我已经准备好啊，放马过嚟啦。 系啦，今次咧讲少少关于职场嘅两难题啦，因为我哋今日嗰个题目都有少少关于职场啊，工作上系咪应该努力工作啊？咁而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假设啦，我啦同你啦。再加埋阿强，三个人都系同事，三个人职位一样，工作量都系一样。咁、但系呢一排咧，我哋大家都发现，点解阿强心散咗好多啊？做嘅嘢又交唔足啦，又做漏多嘢，搞到我哋两个执手尾。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啊同你讲，喂 ，Kenny 唔掂啊，阿强咁样做嘢，我真系睇唔过眼啊！大家都系斗嗰份人工一样咁多，唔系啦，不如我哋两个一齐同老细告发佢。你会唔会肯同我咁样做呢？ 我其实首先嗰件事呢要搞清楚。一般嚟讲我就唔会嘅。一般嚟讲呢我唔会无端端走去老细面前打同事小报告嘅。即係我諗我啦。 即係第一件事一定會了解去做嘅先咧，就係我會了解下阿強究竟咩狀況先咯。喂，搞咩啊？呢一排你俾你老婆搞到好慘啊！即係你做嘢事做嘢心不在焉啊，但係你搞咗其他兄弟姊妹喎、啊。而家咁即係我諗，首先我了解一件事係咩狀況先咯。咁如果佢如果俾我感覺係佢有個心態係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兄弟，我會即係之後做翻好佢噶啦。呢一排可能真係有啲唔知。家事又好啊，心事又好啊，咩事都好啊，总之搞到自己唔能够集中啊，又或者可能佢身体有状况呢，即係你真係唔知㗎嘛。咁、如果係咁嘅话，我諗首先我真係了解咗先囉。咁嗱，我唔知啊，嗱，如果佢嗰、那个理由就係话係咁㗎啦，有时候做嘢係咁㗎，得过且过㗎啦。 我有前我排睇完世界杯唔够瞓㗎嘛，咪搞到做嘢做漏咗啲咁样囉。 咁嗱，如果真係讲緊係纯粹世界杯嘅话， 即係抵去告发佢啊，真係。 世界杯 OK， 咁而家世界杯完咗啦，咁你唔会做翻好先？即系我真系会觉得咁啊，有时候我好抵谂嘅，即系周期性发生嘅，即系可能例如话呢一期佢冇太，咁我咪帮佢做多少少咯。咁、但系可能难保他又有一期我突然间冇太，啊又或者我即系有一啲嘅状况出现，我要其他兄弟姊妹帮我去冚嗰件事嘅，啊帮我即系做翻好嘅，执我手尾嘅。咁我觉得今日留一线，他日好相见呢啲，我觉得应该系要互补嘅，毕竟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高与低啊嘛，咁但系如果即系因为我都曾经有接触过啊，有啲人你同我一齐做嘢，佢根本就摆到明系揾你笨嘅，即系摆到明就系话我龟缩噶啦，有啲位我可以闪嘅话我就闪，我可以射嘅话我就射，咁啊其他人做咗嘅话佢就。当冇件事嘅， 咪咯，你唔踢我，我梗系唔会喐啦，系咪先？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谂我都会走去同佢讲先嘅， 哦， 即系我都会走去同佢讲先嘅。 哇，你真系好仁慈啊，你 系啊，唔系我会走去同佢讲嗱，但系嗰个讲法就唔同啦。头先我前者讲嗰样嘢咧，就话系我出于关心。我想了解佢状况。咁但係原来呢佢嗰个嘅原因啊或者嘅状况完全唔关事嘅。纯粹系真系你讲嗰啲不负责任啊懒啊呢一啲咁嘅理由呢。咁唔使讲前面嗰堆嘢啦。直接就话嗱而家就咁样嘅我同埋 Winnie 同埋你三个大家嘅工作啊其实做嘅嘢应该系都系差唔多啦因为大家职位一样啦咁。咁、我哋分返好啲嘢先。即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 eventually 啊，唔好讲话究竟做嘢 fair 唔 fair 啊，系你对于间公司我哋做嘅嘢咧，迟早会出事啊。咁啊，当出事嘅时候，你先至嚟收拾嘅残局咧，我就尽量都想系避免嘅。咁又唔系惊动老细啦，即系我会咁样同佢讲咯。咁啊，睇下个状况会唔会系会有一个改善嘅。咁如果都真系冇改善嘅话咧，可能先至去到个阶段会同老细讲咯，即系话老细要介入咯。 唉，真系咁，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咧，我反而唔系好拜，我真系会系走去负责告发嗰啲衰人。 但系第一嘢就去啦。 唔系咁，当然即系要知道佢你讲嘅动机。咁但系我哋喺隔篱身边，即系会有眼见到佢个原因系乜嘢噶嘛？即系例如佢可能今个月就系因为佢周期性不适唔舒服，咁下个礼拜可能就系因为老豆辣亲佢，即系老豆激嬲佢，佢觉得情绪化，我唔开心啊，所以我唔做嘢。咁呢一啲即系有啲同事啊，真系会处于一个经常嘅情绪化嘅情况，同埋。其实你咁样情绪化 ,keep 住情绪化系对件事冇用而且身边嘅同事亦都要帮你去补镬嘅时候呢一样嘢系唔可以长期发生落去而今次如果我今次系同我嘅老细去讲返啊呢、这个同事有咁嘅情况如果系由老细嘅角度去了解啊安慰佢啊个效用可能个同事会觉得即系例如个阿强啦、会觉得哦原来我真系我做漏咗或者我做得差嘅係老細会见到喎咁我咪呢个时候会个警醒会状态高啲因为始终我哋三个人都系同一个职级呢你话佢其实系冇一个约束力啦或者系说服力当老細去俾一个 order 啊、咁你要留意返嘅时候其实佢嗰个警觉性系会提高咗之后可能佢会知道啊原来我之前已经系累咗大家咁多咁我会有一个警觉性喺度。 咁你又諗得太过理所当然喎、啊。我反而觉得因为头先你讲嘅就系话如果三个即系差唔多职级嘅人傾呢嗰种嘅傾法就唔系话我要教你点样做。即系我觉得系大家应该叫做有商有量啦、 啊。傾下呢。 即系可能大家即系都想件事系 smooth 啫即系 唔好话有啲咩事啊，因间你真係嗱，反而你头先讲就係同个老细讲完之后，咁个老细无啦啦捉咗阿强入去房度倾，咁阿强好自然都知唔係阿 Winnie 讲就係 Kenny 讲㗎啦，咁唔通啊即係老细真係咁机警 set 部 cam 喺度装自己，一定唔会㗎嘛，咁反而你会搞到咩呢，就是大家之后更难共事，我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咁样，会面阻咗，即系你之后即系一系就唔系你死唔系我亡，之后后面嗰啲咩办公室政治啊，你装我，我装你，可能就咁样走出嚟。咁、所以我反而就即系好多时候我真系好单纯嘅谂法，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就算即系可能大家虽然叫同事啊，或者谈不上朋友，但系能够一齐做嘢，都可能叫做讲求一种叫缘分啦、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大家倾偈嘅过程入边，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啦，可能系因为系唔系佢情绪问题。系啊，屋企有啲咩事令到佢可能唔能够集中啊，又唔知同边个炮仗颈倾偈啊。咁我觉得反而喺呢啲事上面咧，作为一个精神支柱去支援佢， 即系心灵辅导埋佢啦。 即系可能有时咪讲咯，即系话喂，你有困难，我又有困难。即系但系工作同埋你嗰个嘅私生活有时候要分开嘛，亦都呢一个系你嘅专业嚟噶嘛。 系啊， 咁即系你可能喺呢啲位上面，我唔系压佢讲，系大家互相交流、倾偈、分享咁样讲。咁慢慢可能即係你会发现囉，即係呢一段时间你做得唔好唔紧要，即係只要你係有心想做好嘅话，呢一个阶段我哋可以企喺后面支持你。咁但係你係要俾我感觉你有心要做好囉。一起做嘢呢，我自己最怕见到嘅呢唔係即係做得唔好嘅人。即係有啲人呢做极都做错，其实我反而觉得唔紧要。最怕就係呢 佢知道应该点做，但係佢唔想做好佢。 或者佢根本就冇心想做嗰件事。即係你同佢讲呢，佢都觉得你嘥气嘥时间嗰啲呢，哇嗰啲我就真係最怕遇上啦係。所以呢讲到尾我都真係唔会同老细打小报㗎啦。 真係好好，我觉得喺商台工作真係好有爱。你睇下有 Kenny 咁好嘅同事，当你唔开心空虚孤独寂寞嘅时候，佢就会喺身边保护你，同你做一个心灵辅导，真係连心灵尿你热线都唔使打。 哇咁样踢出嚟都得咁样。 乐活玩家， 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